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近日，中国移动推出惠台方案，将港澳台地区纳入流量不限量适用范围，并且大陆手机号码在台湾的通话将不再收取跨境漫游费。近日，在美国奥兰多举行的2018跳绳世界杯赛中，广州小学跳绳队一举拿下23个项目的冠军。为市民安全起见，美国洛杉矶市议员提案禁止室内踏行电动踏板车。泰国建筑工人建造博物馆，该博物馆将纪念在洞穴救援被困少年足球队的行动，也为了纪念此次行动中遇难的潜水员。暑期刚刚过去一个月，北京铁路警方就已经帮助家长找回8名走散儿童。铁路警方提示，在车站要管好儿童。面对连续高温天气，北京动物园的动物防暑降温工作全面启动，送冰块、开喷淋等方式确保动物轻松过夏。容祖儿近日在社交平台主页发了一则长文来感谢自己即将退休的经纪人。据悉，容祖儿和经纪人从认识到现在已经17年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